上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来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发来最新的天气预报，高温黄色预警依然在持续当中。双休日期间呢，本市依然维持高温高湿的闷热天气，最高气温呢是在35度以上，出行请注意防暑降温，遮阳防晒，老人小孩等体弱人群以及室外工作者要特别做好防暑措施。另外持续高温，用电负荷大，也提醒大家注意节水节电，祝老旧小区的人群呢，还需要对电路进行检查，排除各类隐患。我们来关注具体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北部山区有分散性阵雨，南转东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6摄氏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东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6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2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6度。提醒大家，目前呢依然是处于高温黄色预警当中，高温高湿的环境之下，一定要预防中暑。 路况信息。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最新的路况，来看一下通惠河北路三环到四环以及京通快速四惠桥到远通桥一线的出京方向，目前呢是车流量比较大的。36号信息员发来路况信息显示，东二环东直门桥以南北向南最外侧车道有故障车，提醒后车司机请您注意小心避让。东三环国贸桥上北向南外侧车道有事故，东三环国贸桥上北向南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提醒后车司机请您注意小心避让。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和收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白林。本栏目是由北京城市广播和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炎炎夏日，日照强烈，人体排汗量大，大部分皮肤暴露在外，加上蓬勃繁殖的各类细菌、真菌、小昆虫，很容易引发各类皮肤病。夏季最容易出现的皮肤问题都有哪些？儿童湿疹应该如何预防和治疗？涂抹药膏都有哪些讲究？健康加油站邀请北京中医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朱慧婷跟您说说暑湿季节应对皮肤问题有讲究。 今天想做什么比昨天多什么，成长有点难懂，时间不会退后，坐着感觉不到地球在动的节奏。 好，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林。来为您介绍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做客的嘉宾，为您邀请到的是北京中医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朱慧婷。您好，朱主任。 哎，你好， 欢迎您的做客。刚才呢报这个天气的时候哈，高温高湿一直陪伴着我们。那说到这个暑湿季节，大家伙儿也会发现各种各样的疾病呢容易根据这个季节有一定的关联性。 那今天我们请来皮肤科的医生先来跟我们说说吧，暑湿季节里边最常见的皮肤问题有哪些呢？ 夏季咱们好发的皮肤病有很多，比较常见的有一些像夏季皮炎，然后痱子、光敏性皮炎、虫咬皮炎，也就是我们学术上说的叫丘疹性荨麻疹，或者有一些足癣等等。 嗯， 那咱们这些皮肤病其实挺繁多，大家可能不太清楚它有什么症状。咱们先从大家比较熟悉的几个疾病开始说起。 好 啊，比如第一个，咱们说脚气吧， 脚气 也就是我们叫的足癣。 嗯， 那很多人就来了门诊，来了以后一伸出脚来说：“大夫，你看我这是不是脚气了？”然后我看了看，我说是，然后他就说：“哎呀，这脚气怎么这样啊？怎么长一堆水泡？这不是湿疹吗？”反复的问。那其实咱们在仔细了解脚气这个病以后，就知道脚气它是由真菌感染引起的。 嗯， 那它感染的话，好发部位一般在咱们脚趾的指缝间， 哦， 以及咱们足弓的内侧缘，还有一部分患者会影响到脚的指甲。那其实脚癣叫脚气，在我们的这个专业里边会分的有不同的类型。 嗯， 有的是叫我们叫水泡型，有的叫浸渍糜烂型，还有一型是肥厚型，所以脚化型。所以这几型的话，对于一个浸渍糜烂型为主的，它可能就表现在它的脚趾缝中间会出现一些红斑，有一些糜烂，往往看着还有点渗出。 哦， 老百姓一看说，诶，我这个脚中间的皮怎么泡得有点发白了，这种往往可能提示咱们可能存在一个浸渍糜烂型的足癣。然后有的人是出现在脚跟或者脚趾头尖的位置，觉得特别厚特别硬，那种我们看了我们也会说它是脚癣，这就是一种我们叫脚化型的脚癣。 嗯， 所以脚还有一部分患者啊，他可能脚掌和湿疹很像，脚心还有脚趾缝或者其他的位置会出现好多的小水泡，但这种脚癣的这种皮疹往往是一个单足分布的，偶尔也可以见到双足的。然后从它好发的部位来讲，我们可能会说您这个还是考虑一个脚气。所以如果大家看到脚上起一些红斑啦、脱皮啦、脚趾缝中间发白啦，或者有点水泡啦，还真不能除外脚气的情况。所以建议大家可以找专业的大夫判断一下。 所以啊，我以前就以为脚气的话呢，上面应该是您刚才说水泡，我好像以前看到过的那种就是已经破开了。 嗯 啊，然后呢就是像爆了皮儿一样，那种像的爆的干皮儿，能够看出白色的一圈儿。 对， 在我看来好像脚气就是那样的症状。 啊， 但是刚才听朱主任这么一介绍，同叫脚气，因为它的这个分的类型不一样，表现的症状也是千差万别的。 对， 所以刚才我们说了几个症状，有起水泡的，有糜烂的，有这个皮肤或者脚趾尖或脚后跟那个地方它增厚的。 对， 出现这样的一些症状，说实话您自个儿啊都不太好判断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最好还是请皮肤科的医生帮您来确诊一下。哎，咱们就拿这个脚气为例哈，如果说是不同症状的这样的一种脚气，或者说分型不一样的，它治疗起来是不是也不一样啊？ 对，如果是一个脚化型的脚气，我们往往会用一些药膏，甚至合用一些水杨酸这个由剥脱角质作用的药膏在里边， 让它变薄， 让它变薄。对，然后如果说它是一个浸渍糜烂型的，或者是一个水泡型的， 嗯， 我们除了用药之后，我们会让它尽可能的把这个脚趾缝中间暴露出来， 干爽 啊，对，保持通风和干爽，这样真菌的生长环境不好。 哦， 那告诉大家一小窍门，咱们怎么样让这个脚趾缝中间暴露开呢？ 分开啊， 对，咱们女孩子不是老爱做指甲吗？ 哦哦， 指甲油上完指甲以后，我看好多美容店经常会拿一个指甲夹夹在中间 撑起来的， 对，那个就是非常好的一个保证咱们脚趾缝中间能够通风的东西。要咱们没有女孩子用的这种东西怎么办呢？那咱在家里找几个棉花球或者小沙块，对，捏一小团把它夹着隔开，上完药以后夹上隔开20分钟再把它放下来，其实这个时候就可以达到一个足够的治疗的接触效果了。 所以你看看，这个一方面是医生要给我们对症，给药，然后我们自己回到家里面去用药的时候也有很多的讲究和方法。 对 这些我觉得是特别有用的提示哈。 嗯， 或者我们到某宝上可以买一点那种撑开脚趾 对 啊的那种东西，对于一些脚气的朋友我们给它用上，包括如果说不是夏天，其他的季节那种五指袜是不是也行啊？起码能帮它分开。 可以，但是那样的话就是得让它药膏干一会儿再分开， 再 要不然就全穿到药膏上， 好， 全穿到袜子上。 刚才呢那个朱慧婷 周主任是跟我们举了一个夏天特别常见的皮肤类型的一种疾病哈，脚气啊，也叫脚癣、嗯。那除此之外，还有非常多的种类，有可能很多朋友一到夏天就会被某一类的，或者是皮炎啊，或者是皮肤方面的问题所困扰。今天利用这个机会，您可以随时来和朱主任互动和交流。热线电话现在就为您开通010-6515-0822，6515-0833。微信公众账号呢，您可以关注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或者是发送图片的方式哈，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收看我们的节目也很简单，今天呢我们的直播网站选择的是网易新闻客户端，那么各位网友您搜索一下网易新闻客户端里面正在直播的健康加油站，收看我们的各位网友呢也是可以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把您关于皮肤病方面的相关问题发送过来，抓紧时间利用这个机会来和我们的嘉宾互动和交流。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健康加油站，大家呢抓紧时间哈，考虑一下您自己一直困扰着您的皮肤病方面的问题，可以发送过来和我们的嘉宾互动交流。这个时段我们来关注两条健康资讯。先来关注的是先天性心脏病，是我国发病率较高的出生缺陷疾病，是新生儿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为了帮助先天性心脏病患儿早日发现，早期诊断，及时治疗，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妇幼司近日在上海、河北等24个省份启动实施新生儿先天性心脏病筛查项目。据了解，新生儿先天性心脏病筛查项目采用心脏听诊和经皮脉搏血氧饱和度检测双指标法，为出生后6至72小时的新生儿进行筛查，耗时短且对新生儿无伤害。43家医疗卫生机构与北京47家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呢开展合作项目49个，6家合作医院合作学科累计接诊门诊7.1万多人次。自2015年2月1号北京市卫计委、河北省卫计委、张家口市政府签署医疗卫生协同发展的框架协议，8月1日成立京张医疗合作首个样本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以来，京张两地积极对接合作，引发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疏解进京患者近3万人次，各合作医疗机构整体诊疗水平持续提升，机构间的合作范围和形式不断深化，让更多患者实现了在家门口享受与北京同等诊疗服务的愿景，同时也全面提升了张家口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服务2022年冬奥会医疗保障的相关能力。 夏天的风吹入我心中，你站在海边望着天空，你说世界是多么辽阔渺小。 好，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北京中医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朱慧婷和您一起来关注一下，暑湿季节里应对皮肤问题是有非常多讲究和方法的哈。刚才呢朱主任已经说到了几种比较常见的夏季的皮肤病，我们像这个脚气啊，夏季皮炎，光敏性的皮炎，虫咬型的皮炎，包括这个痱子等等等等，可以说这样的一些皮肤病啊，男女老少，可能各个人群哈、都会有发生到啊。那咱们就先分门别类来说一下特点。说到这个夏季皮炎，它的这个特点就是夏季发生吗？ 对，顾名思义，夏季皮炎的特点就是往往在夏季发生，等这个季节过了以后，往往就自行可以消退好转、那它夏季发生的时候，往往发生在这种特别热出汗特别多的时候，然后身上可以出现很多的红斑，那种红斑感觉是有点水肿性的红斑，然后甚至上面会看到很多小小的丘疹，好多时候咱们的患者一着急一痒痒一抓就会抓的上面带有很多的顶端的有小血痂、然后另外的话，这种患者往往会觉得瘙痒非常厉害啊，所以这个其实非常困扰大家生活， 就是一到夏天有可能这个皮炎就来了，一到夏天就来了，其他几个季节的时候都不出现， 都非常好 哇塞，那这个是跟什么有关系？就是由于这个高温和高湿吗？ 这种主要是跟天气，对，天气，然后咱们的温度、湿度有关系。 嗯， 那像这种皮炎，一般到了夏天，咱们最好的预防方法就是尽量避免长时间待在特别热的地方。然后身上的话，如果特别爱出汗的朋友，尽量注意咱们保持咱们衣物的干爽，如果出了汗了以后及时的擦掉，如果实在汗太多了，可以适当的使用一些爽身粉来帮助咱们皮肤起到一定的这种干燥的作用， 干爽的感觉是能够有效预防夏季皮炎发生的， 可以帮助它。 首先如果太热了，同时你又是一个特别容易大汗淋漓的人，那这样的几个要素，这衣服湿了还塌在身上哈，我们说这样的一些情况，它可能就会让你这个夏季皮炎一来再来。刚才朱主任说了几个特点，大家伙儿也可以对照一下。每当说到这些症状的时候，我开始想自己有没有经历过哈。它是红斑样的， 红斑上面散在一些红色的丘疹， 红斑上 特别剧烈， 有红色的丘疹，然后特别痒，它一挠就容易破。 对，其实最主要的特点是因为它的季节性， 夏天才出现， 夏天出现，对， 好吧，这一类就是相对来说好识别，它跟季节、 对 温度湿度有关系的哈。光敏性皮炎， 光敏性皮炎一般咱们到了夏天，紫外线的辐射越来越重，这个时候咱们的皮肤在接受紫外线的照射以后，往往会出现一些，有的患者敏感会出现过敏的症状。这种时候往往表现在咱们曝光的部位，也就是说咱们接触紫外线的位置会出现一些红斑、瘙痒，或者出现一些小小的皮疹。这种曝光部位咱们最常见的，比如说咱们的脸、然后脖子颈后，还有咱们的上肢，还有有的人咱们穿一个V领的衣服，在V领的位置往往会出现这种水肿性的红斑，这就是它的一个特点。那咱们在避光之后、过那么一段时间，这个皮疹就可以缓解，再次接触日光还可再次加重， 这个就可以分辨出来它是光敏性皮炎了。只要是在这个紫外线照射的情况之下，皮肤裸露在外的部位、那都有可能会发生像您刚才说的那种皮疹、痒、红、肿。之后呢，如果我们避光不照太阳，这样一来呢，一段时间之后它自行就消退了。 对， 也不需要什么擦药膏、吃药之类的，是吗？ 如果不是特别重的话，就是避光以后自然就可以消退。但是有一些患者反复的晒以后会特别重，如果他的瘙痒红肿的面积特别大，这种情况还是需要去医院里采取一定的干预，然后这样可以让他尽快的平复下去。 节目之前我跟朱主任还聊天呢，朱主任说自个儿也有这个光敏性皮炎这个困扰。 对 啊，那你怎么办？我们得预防这件事儿啊。 对啊，所以我要如果等到夏天出门的时候，第一件事儿就是先得把防晒霜把露在外面位置都抹一遍。防晒霜像这个季节出门，至少普通的上班上下班的路上，我可能会选择 SPF 值在25-30左右的。如果说我要去户外和朋友去外边玩郊游，那可能就得选到 SPF 值到50左右的了， 最高了。 对， 嗯， 然后这样的话才能有效预防，而且同时在户外玩的时候，差不多隔2小时左右还需要再次的补涂，不然咱们的汗水很有可能就把这个防晒霜给稀释掉了，起不了保护的作用。 也就是说，患光敏性皮炎的人，如果我们能够用防晒霜，起码呢在防晒方面做足功课的话，它是可以被预防的。 对，是的。 好吧，那如果说光敏性皮炎的患者您是一直受此困扰，但是自己又懒得去做防晒的话，那这件事情可能我们也帮不了你了。但是如果像这个朱主任这样，只要我们出门之前这个防晒的工作彻底做好，有这个擦防晒霜的这种方式，也有这个该遮挡的， 对，物理防晒， 什么皮肤衣啊、雨伞呀、墨镜啊等等哈，那这些方式它都可以起到一定的保护性的作用。好，我们再来关注很多困扰这个儿童的问题。这一类呢叫做虫咬性皮炎，什么症状？ 对，这种往往就是接触某一些知名或者不知名的小的昆虫以后，在接触部位出现一种红色的小的风团样的丘疹，其实老百姓来就说长得跟饭疙瘩似的，但是中间有一个小尖点儿，然后重的人啊可能中间还会起一小水泡，这种瘙痒非常剧烈，然后往往大家都觉得必须把这个水泡给抓破了，挤出水来才能解痒痒 哦，这种叫虫咬性。哎呀，这么一说，我好像有过这样的感觉 啊。这个我大多数人夏天都会经历过。我们的门诊这几天基本上每天都会有两到三个这样的患者来求诊，而且有的时候往往是在咱们树花草树木比较多的公园，或者郊游之后回来容易发生，或者把长时间不用的凉席、被褥什么的、凉被什么的拿出来用的时候，如果没有晒过，有可能也会发生这样的。 这个虫一般都包括哪些虫？我能想到就是蚊子 啊，对，蚊子是其中一些，然后包括一些小的萌虫。这个虫子的种类就很多，包括一些，大部分都是一些节肢动物。具体的可能得咨询一下动物学家，能看出是什么样的虫子了。但是咱们生活里经常会遇到。 啊、其实种类特别多， 对， 有一些都是我们肉眼看不到的，是吗？ 对。 哇， 或者不能说看不到，就是它很快躲起来了。咱们如果没有专业的这种培训的话，可能很难去把它从环境里给揪出来。 哦，所以啊，这个虫咬皮炎可能很多人一直以为就像蚊子啊咬了之后，但是其实我们刚才说到了，各类虫有你能够看得到的、能够抓得到的，也有看不到、抓不到，甚至都发现不了，但是这个包就已经在那儿了哈。 对。 这种皮炎是因为它往我们的身体里，就像蚊子咬了之后它注入了毒素导致的呢，还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一般认为它还是处于这种接触以后出现的这种过敏反应。毒液注入毒液是一种我们可疑的过敏源，所以它会引起这种反应。 就是本身其实是我们的身体对它的这样的一些毒素， 对它的对毒素 过敏了， 对， 然后会有这症状。 对，所以往往如果我们去到一个新的地方，比如说我长时间在北方待着，我去南方玩，那这种时候往往容易出现这种丘疹荨麻疹，而且反应非常重。可能平时咱们要在北京被咬了一个包，可能两三天一个礼拜之内就能退下去，要那种南方换了地方以后，由于机体没有接触过，可能敏感会特别重，这种反应往往可能得两周三周才能完全退下去。 哎呀，我突然想起来我一个朋友，他有一年是秋天的时候去法国那边去玩，然后呢有一天就给我们发微信说求助，身上那个时候刚开始是几个包，后来就变成了能有一二百个包，就是恨不得快连成片了。他那种是不是就有可能是被某一类他根本不知道的这种虫子什么的给咬了？ 对，是的。 您看到过吗？临床上 看到过，我昨天刚看了一个病人。 哎，我一想到几百个包，我就开始痒。 从国外去做了住了，刚从国外住了一个船改造，那种客船游轮改造的酒店，回来以后就出现这种症状，身上也有一两百个包了，然后很多包中间都有一个亮晶晶的水泡，自己也不发烧，瘙痒特别剧烈，根本睡不着觉。这种情况之下，因为皮疹确实太重，面积太大，咱们普通的像家里老百姓说的抹点藿香正气水或者抹点花露水已经解决不了问题了，所以这种时候需要来医院用一些相对专业一些的药膏，或者用一些口服中药或者抗过敏药的方法来帮助它达到止痒，尽快把皮疹控制住的作用。 所以我们说大部分这个痒，红肿痒可能是很多的这个皮肤病的一种表象哈。 对， 尤其像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些类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些症状，但是这个症状有轻有重。有些人被这一个包两个包困扰，有人被上百个包困扰。当然了，根据不同的情况，有的人可能选择我在家里边啊，这两天我多喝点绿豆汤呀，然后涂点什么什么样的一些这个药水药膏啊，就解决掉。但是如果我也听说像那上百个包那种发作，有可能是那种过敏反应特别严重，会不会有生命危险呢？ 一般来讲这种丘疹性荨麻疹还不至于，也就我们说的虫咬皮炎，一般还不至于到影响到咱们的生命安全。但是它对生活质量会有非常大的困扰， 崩溃了。 对， 我那朋友就崩溃了。 那个瘙痒真的是，你觉得恨不得把每一个包的水都挤出来，然后你才能缓解一点。但是那样的话，皮肤破损太大，我们不建议大家这么做。 对，所以这就是我想要问到的问题。很多人就说，我哪怕那个时候用疼的方式，我掐它，我拧它，用疼的方式来去掉那个痒，自己都认了。而且像你提到了，很多人是觉得把那股水给它挤出去，就没有那么痒了。那我们到底可不可以挤那股水？ 我们不建议大家挤水，挤完以后夏季本身出汗就多，然后咱们的皮肤基本上都暴露在外，这样会增加大家感染的风险。如果大家实在痒得特厉害，咱们有很多很多可以止痒的药膏，或者比如说咱们有一些花露水或者曼秀雷敦的薄荷膏等等等等，都是可以起到比较好止痒作用的。 就是首先 切记这个忍不住的去抓挠它，因为你抓挠的话呢，解决不了实质性的问题，还可能给这个感染带来这种隐患哈。 嗯， 所以那就得不偿失了。好，哇，夏季皮炎、光敏性皮炎、虫咬性皮炎，从一个包到100个包，这样的一些情况呢，在夏季我们的皮肤上可能都会出现。那么各位，关于这个夏季您常见的皮肤问题有什么想要咨询和了解的，热线电话 010-6515-0822 6515-0833， 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提问。收看节目，今天我们是在网易新闻客户端进行视频直播的，搜索一下健康加油站，收看的各位网友可以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发送您的提问。好，我们来看看一位网友的提问，他说这个皮炎和湿疹是一回事吗？ 嗯，皮炎和湿疹严格意义上讲不是一回事儿。咱们老百姓说的皮炎往往包含了很多种我们认为的不同原因引起的皮肤的过敏， 嗯， 然后包括一些接触性的皮炎，包括一些湿疹，包括一些神经性皮炎等等等等。然后但是实际上在大部分情况下，我们会把这种属于某种过敏原因引起的皮炎对称分布的有流水儿这种起水泡倾向的反复发作，我们会把它叫做湿疹。有一些我们能明确找着原因的，比如说贴完膏药以后出现的这种皮炎，或者接触一个什么外用的化妆品以后出现的皮炎，我们会管它叫做接触性皮炎。 哦， 啊，然后有一些由于精神因素引起的这种紧张引起的这种皮肤的瘙痒红斑，我们可能会把它叫做神经性皮炎。 嗯， 皮炎的概念可能会更宽泛一些，但是对于我们专业来讲，为了区别不同的治疗方法，针对不同的病因去治疗，我们会把它分得更细一些。 嗯嗯，所以跟皮炎跟湿疹不是一回事儿。 对， 皮炎呢是一个更宽泛的这样的一些一系列的皮肤 问 题的一个概 念。对， 但是湿疹的话，有可能是其中的一类，也有可能是有一些找不到病原因的这样的一些皮肤问题哈。 对， 归纳到这里边了。再来看看网友提问，中西医和西医在治疗皮肤疾病方面各有什么特点？个人感觉西医主要是吃药和涂抹药膏，中医会根据体质进行调理来改善皮肤症状，怎么选择更合适呢？ 嗯，一般来讲的话，这个见仁见智。中医如果要想治疗一个皮肤病，咱们会需要看舌把脉，然后根据患者整个皮肤的症状、瘙痒的情况、皮疹的部位，然后以及他平时饮食啦、睡眠等等情况，来辨出患者现在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嗯， 我们中医管它叫做症，然后根据这个症的原因，然后我们再去给他相应的一些治疗，比如说外用一些中药膏，或者拿一些中药外洗，或者口服一些中药汤药或者中成药。这样的话，我们认为是把这个人的，比如有湿热的人把湿热驱除到体外了，或者说这个人气血不调和的人把气血调和了，那他的皮疹就退下去了。我们是这种思路。然后西医的话，一般我们会从更怎么说呢，更生物学或者说病理学生理学这种角度去认识。如果说这个瘙痒是由于这几种介质，比如说比如说组胺或者五羟色胺这一类的问题引起的反应，那我可能会给他一些抗组胺药。 嗯， 然后如果说他这个地方皮肤炎症特别厉害，我可能会稍微抹一些激素的药膏。这个见仁见智， 针对性更强。 这个是两种不同的理论体系说下来的话，所以可能大家的目前来讲还没有一个特别好的平台可以把这两种理论完全糅合到一起。 好吧。 但是我建议的话，像某一些特别像丘疹性荨麻疹、虫咬皮炎，如果包不多的时候，大家完全可以选用一些西医的方法，比如说抹点药膏、抹点炉甘石洗剂，就完全可以解决问题。但是如果有一些特别肥厚的神经性皮炎，以及有一些特别顽固的荨麻疹，咱们吃西药吃来吃去，好像是不是还会反复？那这种情况下，可以考虑采用一些中医整体调理，然后看看让皮疹慢慢恢复到原来的状态。 真的是各有讲究的。 对， 好，健康加油站，下面呢我们要稍事休息，进入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和收看，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可以把您的提问发送过来，网易新闻客户端我们正在直播，也是可以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来和嘉宾互动和交流。今天我们和大家关注暑湿季节应对皮肤问题有讲究，稍事休息，进入广告，我们很快回来。 有学吗？1258是酿制一款白酒的工序数量，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的品质保证， 1258是大国工匠精神的卓越体现。 董酒1258，

好的，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呢，邀请到节目来做客，为您健康保驾护航的是来自北京中医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朱慧婷，和您关注暑湿季节应对皮肤问题有很多的讲究啊。刚才我们说到了非常多的夏季的这样的一些皮肤问题呢，有一个统一的症状，首先是痒啊。朱主任，解决这个痒的问题有没有什么比较简单有效的方法？ 我知道大家肯定都知道芦甘石洗剂， 听说过， 这是第一个咱们可以止痒的方法，而且它相对温和，老人、小孩甚至孕妇都可以使用。那还有一个办法呢，就是如果咱们除去那种怀孕的妇女以及那个产乳期的妇女之外，如果痒的实在太厉害了，咱们其实可以采用一些凉的方法来止痒。大家都知道有的人痒的特厉害，他愿意去冲一个凉水澡，那其实这个对咱们身体是有影响的。那咱们如果真的想要止痒局部的话，咱们可以拿一瓶矿泉水，把它放得稍微凉一点，放冷藏里放得稍微凉一些，拿出来找一个毛巾稍微蘸湿了以后再局部敷一敷，其实也能在家里帮大家止痒。尤其在夏天，对于一些夏季的皮炎，或者有一些虫咬的皮炎、丘疹性荨麻疹等等，这样敷一敷，每天敷10分钟到15分钟，也是能够帮助大家止痒的。当然，这种冷敷只是一个止痒的作用，对于这个炎症啊，并没有一个很好的控制。所以，如果说您的症状特别重，我建议朋友们还是到时候去医院看一看。如果说只是单纯的今天被蚊子咬了几个包，那到时候咱们敷一敷，抹点芦甘石，估计也就过来了。 但是这也是分轻分重了。可是大家伙是可以记住这样的，在家里面起码说就简单易行的方法。 对， 那个芦甘石洗液那种一小瓶一小瓶的，药店里面就有的卖。 对 啊，而且挺便宜的 啊 我们可以备一个，然后再买两包棉签儿。蘸着那个我们就擦 一 擦就可以了哈。还有呢，就是这种凉的方式，那我们说它有点清凉镇静的这样的一个作用，能够帮着大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个痒的症状。而且说到这个痒，就像蚊子咬了，尤其是被那个花脚蚊子咬了之后，那是真痒，而且通常一下子就被它咬了好多个包哈。每当我发现这个的时候，第一时间我想的就是身边能不能找着就是碱性的那种物质，比如说什么肥皂之类的，我就赶紧蘸点水然后往上蹭。就是一阵就是微微的痒，它的那个痒的症状就很快就能够降下来。微微的痒你忍过去之后，它基本上就不痒了。然后等到什么时候可能一热了又一痒，再擦一次。通常我一般这样的一个蚊子包擦个两次，好像慢慢它也就好掉了，也就不会说再把我痒的睡不着难受这样子了。 对， 个人的一些方法这是解决蚊子包用的。 对对对， 当然了，前提是什么，千万别像我们小的时候听过的那个段子，这痒怎么办呀，最后纸条上俩字儿，挠挠这个其实不建议的。 对，我们不建议大家挠， 抓挠破了之后它的这个皮肤感染哈，大夏天的就是挺不好的。有没有人就是因为这么一个小小蚊虫叮咬，就是因为它挠破了后面很大问题的？ 有啊，我们以前遇到过。 讲来听听。 在去年还是前年，我们当时病房有一个患者，就是其实他本来是一个挺小的一个包，就是一个丘疹性荨麻疹虫咬皮炎，但他当时挤得太厉害了，他还有本身有一个血糖控制不好的情况，然后结果这个挤坏了以后血糖控制不好，很快这个包就越起越多，而且所有的两个小腿上面密布了大概有几十个包，那包上面还有水泡，痒得也特别厉害，脚也慢慢的有点肿了，所以当时来我们门诊看，看完以后我们让他住院，然后当时的时候给他每天都用特别多的中药去敷，敷完了以后还用很多把干的药，然后慢慢把泡收一收，最后才收回去。这样的话，其实本来一个虫咬皮炎，咱们是没必要去住院，没必要去花那么大价钱去治疗这个问题的。但是由于不当的搔抓，不当的控制这种感染，结果最后他弄的就非常花费时间、花费精力、花费金钱， 也挺吓人的。我估计你想啊，他本身很多糖尿病的人，现在糖尿病患者有很多嘛， 对， 尤其糖尿病人，我们得特别提醒的就是，任何一类皮炎，它的一个症状可能都是痒。那么对于别人来说，这个抓挠破了之后的那样的一些后续反应，和您抓挠破了之后的后续反应结果可能是不太一样的哈。 对 对对，有这样的糖尿病的患者一定得更加的留神，管住自己的手，尽量的不要去挠，因为我们有非常多的方法是可以帮您来止痒，或者是来针对那类皮肤问题，可以上药膏啊，口服的药啊，总之是可以不把它抓挠破的。 对对。 好，千万不要把小问题给弄成了大问题哈。抓紧时间，您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来和我们的嘉宾一起关注皮肤方面的问题。热线电话65150822 65150833，微信公众账号您可以关注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发送提问。收看节目，今天呢我们是在网易新闻客户端进行视频直播的，各位网友在收看视频的过程当中呢，也是可以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来和我们的嘉宾互动和交流。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些网友的这个问题哈。一位网友提问，他说小儿湿疹断断续续，总是不能彻底根治，一直就是起了就抹药膏，但是怕对孩子的身体不好，想问问中医对于婴幼儿湿疹有没有什么去根儿的好方法呢？很多人都想这个， 对，孩子湿疹很常见哈，对，但是说实话，湿疹这个病本身是挺难去根的， 嗯， 因为这个病啊本身跟咱们的机体对很多食物或者环境里接触物的过敏有关系。另外的话，它有的时候咱们可能搔抓，或者夏季天气太热了，或者有时候搔抓的过一点了，都有可能造成它的反复。有的人甚至吃一顿海鲜或者吃一顿火锅，立马就会反复起来。 哦， 所以咱们这个湿疹的治疗，我们建议还是不管用中医也好，西医也好，一旦治疗到相对稳定的时候，建议大家还是多多的加强这种家庭的护理。护理对孩子的湿疹往往很重要。比如说咱们的湿疹，如果您的孩子表现是一个以红斑、丘疹还有流水为主的，那这种情况下您一定要看住孩子的手，让他少抓，避免感染，适当的吃一些中药，可以外用一些湿敷的办法，像咱们刚才说的拿一些矿泉水去敷，或者拿一些中药的水去敷，都可以让他帮助他慢慢的平复下去，控制的比较好。如果是一个干燥的，很有可能有的孩子小儿湿疹随着年龄的增长，最后发现他其实不是单纯的一个皮肤干燥加湿疹，是一个特异性皮炎。这种皮炎是一种有遗传背景、遗传过敏背景为主的这种湿疹的表现。那像这种治疗就更加棘手一些，可能除了咱日常得注意避免接触那些过敏源之外，这种特异性皮炎的孩子还得尽量注意少接触一些羊毛的制品，比如说咱们冬天穿的羊毛衫，尽量就别直接接触皮肤。另外的话，这种孩子的皮肤往往表现为非常干燥，这种孩子的话到了秋冬季节一定要注意少洗，然后少用什么沐浴液啦、肥皂这一类的。另外洗完以后一定要勤给孩子抹上润肤霜，以孩子抹上去觉得比较滋润比较舒服的为主就可以了。 所以说其实小儿的这种湿疹呢，一方面是让他远离一些过敏源， 对 啊，容易刺激诱发他过敏的这样的一些因素，包括环境里的，包括吃到肚子里的食物哈，都得留神。另外一方面呢，可能就是说家庭的这个护理真的其实是特别重要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不可能说天天到医院去让医生看给我涂抹药膏，更多的有一些方法，有一些使用的这些东西是需要我们家长就要学好的，然后回去在这个护理方面得多尽尽力，也算是有一些是属于生活中的常识，我觉得。 对，其实只要咱们医生和患者或者和家长配合好了以后，湿疹可以长期稳定的。 嗯， 所以这个才是我们最后能够达到一个去根的目的。 哎，包括像很多我们说到一些就是过敏性的一些反应，有的人就会说是这个机体的免疫力啊比较低啊，哎，它就容易发作出来。像一些老人或者是小孩子身上就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适当的多增加一些锻炼，或者是有没有一些就是能够提高免疫力的这样的一些食品或者是药物能够帮助他减免这种问题呢？可能吗？ 说实话，我觉得湿疹和刚才说的这种儿童的特异性皮炎，很多时候它是一个细胞，整个细胞因子的紊乱，它并不是咱们说的免疫力降低了。可能更好的理解是免疫乱了。因为它在我们的 TH2 细胞和CR细胞相关的细胞因子增加的时候，它 TH1 细胞分泌的细胞因子是减少的，所以你不能单纯的说它一定是高或者低。然后所谓的调节免疫力，其实目前来说据我所知还没发现特别有效的药物。 好吧，我们不要把钱花在这个还不太确定的这种方式和方法上哈。总之，哎，像这个婴幼儿的湿疹，我们建议很小的孩子可以用这个中药来治疗吗？ 可以，但是孩子的量往往会比成人那样要轻得多，而且孩子的话一般我们主张能外用尽量外用，如果实在外用控制不住，我们可以会给他口服一些汤药。 哦，好，那这一条就是更是不能随便乱用了哈。你像咱们中医院的话，他这个那个儿科 对，像儿科的话，比如说儿童的问题，我们就具体到儿科去呢，还是说明明是皮肤的问题，我们是来皮肤科呢？小孩子可以带来皮肤科吗？ 可以，其实我们皮肤科也会看一些儿童的患者， 嗯， 然后我们的儿科有时候也会看一些孩子带的有一些皮肤病的， 哦， 这两个科都可以， 会有一些交叉。 对，如果您的孩子本身还有一些睡觉不好，或者老爱食积，或者大便不好的问题，脾胃消化问题，或者鼻炎的问题，那您可能儿科会更适合一些。 嗯， 如果您是单纯一个皮肤上的问题，那其实来看我们皮科就挺对症的。 哦， 啊， 这就是挂号上面也是有一些讲究的了哈。 对， 好，我们再来看看网友的提问。好运旺旺他说了，他想问暑湿季节哈，他的手指会出现一些小水泡，这是什么原因呢？是湿疹吗？怎么来预防？节目一开始我们说到脚趾上的水泡， 对， 这是手指上。 这个有两种情况，最常见的是两种情况，一个是有的患者他在有的朋友他在夏天就出现，然后这种小水泡啊很快就会干，就会爆皮，但是这种时候往往不是特别痒，而且它的分布以手它的分布在手指上，然后这种情况我们往往会考虑一个汗疱疹。 汗疱疹， 啊，这种汗疱疹的话，一般来讲只要用对症用一些润肤霜，很快就过去了，但第二年的时候它有可能会反复。啊，但是这种汗疱疹本身不太会影响咱们的生活质量，所以一般我们的治疗也是尽量温和安抚为主。 汗疱疹痒吗？ 汗疱疹有的患者会痒，但是大部分患者不会特别痒。 不会特别痒。 不会特别痒。 但是您刚才说了，他可能一段时间几天之后就爆皮 了。对。 我们说爆皮了。 对对对。 然后这样的情况之下就抹点护手霜。 抹点护手霜就行，抹点温和的护手霜就可以了。 哦。 然后有的患者啊，他是出现在手指或者手掌等等部位会出现一些深在的水泡，瘙痒特别剧烈，而且就问一问，可能接触点洗涤灵，接触点什么洗衣液、肥皂油会加重。 我遇到过这种公主手的人。 对，很有可能这种是一个湿疹。当然湿疹的话一般我们两个手是对称的，具体的话还得让我们专业大夫看一看，评价一下全身情况怎么样，身上有没有等等。 哦， 单纯的手湿疹的话，咱们把它叫做一个主副手，这种往往跟接触很多咱们的日用品， 化学的那些东西， 对对对，防腐剂啦，一些那个添加 剂 啦， 洗涤剂啦 等等，过敏有关系。那像这种情况的话，最好的办法是尽量注意避免。如果这个时候已经发起来了，咱们可以根据皮损的轻重，采用一些外用的药膏，中药膏或者西药膏，或者再口服一些中药或者抗过敏药来治疗。 哦，好吧，那好运旺旺他的这样的情况，首先得是看到在手指的什么样的一些部位是否垂用对称性的这种发作，还有就是几天之后水泡是否会我们说干巴了。 对， 然后对，如果他是属于第一类的那种干巴了之后的那种症状呢，我们可以选择温和一点的手霜哈，起码每天这个洗完手之后呢可以涂抹一点，看一看一段时间之后会不会有所改善。对 对，主要是看它的，主要是看它两点，第一是这个病程，是不是反复发作，还是说就这季节很快就干掉了？第二一个看它瘙痒的程度，大部分汗疱疹不会特别痒。 好嘞，以此来区分它是汗疱疹呀，还是其他的问题了哈。再来看看这个网友提问：夏天常常在前胸后背起一些小红疙瘩，不知道是热痱子呢还是痤疮，想问问怎么区分，治疗起来需要区别对待吗？平时有什么禁忌和注意吗？ 后背上起的这种小红疙瘩，一般我们需要看一下它到底是，跟毛囊分布的一致性更多一些，是不是？如果说它的分布还是我们专业讲是一个毛囊为主的，然后这种包往往不会特别痒，摁上去稍微还有点疼，然后过几天很快出来一个脓的小脓尖，这种很有可能是一个毛囊炎。如果是一个红痱的话，往往就是在后背皮肤上会出现一些比毛囊，比毛囊炎还要小，大概就针尖到粟粒大小的这种小的红丘疹，顶端有个小小的泡，特别小，然后这个泡很容易就破了，然后水也不会特别多。这种瘙痒特别剧烈的，往往是痱子。 哎，遇到痱子应该怎么办？你像以前的话，有的人用那个爽身粉，但是后来又听说好像不应该用爽身粉。 如果是属于一个痱子，白痱或者红痱的话，是可以使用一些爽身粉的。如果瘙痒特别剧烈，可以用一些炉甘石洗剂，然后对它有一个清凉把干的作用。 对，然后尽量是不是应该减少出汗的情况？ 对， 它慢慢就会好了。 对， 好，这个呢，很多的这个老人呢，小孩啊，就是包括我们出了汗之后，如果有条件的话，尽量我们可以哪怕是换衣服呀，哎呀，或者是拿温热的这样的，我们把它洗干净啊， 对，我们拿个毛巾擦一擦， 擦一擦呀， 都 能够 有帮助， 有效避免这个瘙痒和进一步加剧。 徐果冻问了，吃什么能够预防夏季皮炎的发作吗？它属于到了夏天就发作，到了秋天慢慢就好了，第二年夏天又会发作，该怎么办？反反复复，睡着了也会抓挠，血淋淋的。哎呦，那就典型的夏季皮炎了。 啊，他 就是到了夏天就发作，到了秋天就好了。 吃什么能预防？这个目前还真没有发现特别特殊的。然后、 哎、就是那个夏季皮炎的话、嗯，有没有一些同时也是属于什么光敏性皮炎，就是合发的这一类呢？ 有可能，但是一般临床上我们这种一般，如果是出现一个光敏为主的这种皮炎的话、嗯、我们可能直接诊断就光敏性皮炎，主要治光敏了。 哦， 啊，因为夏季皮炎毕竟过了这个季节没那么热了以后它自然就会好，但是光敏性皮炎如果这个人对光过敏了，他有可能此后的很长时间对紫外线都会过敏，对他的生活影响会比较大。 哦， 啊，但是光敏性皮炎吃一些东西是可以让它减轻的， 比如说 咱们少吃一些光敏的食物，咱们最常见的光敏食物就是一些深颜色的叶子菜，比如说一些野菜，马齿苋啦， 哦， 然后有一些菠菜啦， 嗯， 或者有一些那个咱们说的小油菜啦，这种颜色特别深的是容易引起光敏的。 营养科的医生都会说多吃点这类、但如果你是属于那种光敏性皮炎的患者的话，那么这类越是深颜色的绿叶菜可能就不太适合您。 对， 或者是吃完了出去不晒太阳 啊，或者吃完我们出去做好防护 啊， 就行。我自己就是这样， 你自己就是这样， 我自己就是这样。 你是不吃呢，还是做好防护？ 我是特别爱吃、 嗯， 然后每次出去拼命抹防晒霜，然后打伞戴帽子。 好嘞，我们终于知道嘉宾是怎么来防护的了。这个小宝问，药膏怎么抹是合适的？听说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有的药膏还会导致色素沉着呢。 啊，对，一般比较容易导致色素沉着的药膏是含有激素的一些药膏。 嗯， 然后如果说这个激素名字里边带的药膏带的有什么松这一类，往往是一个激素，但是也不绝对。比如说咱们有一些叫科廷夫或者叫地奈德的药膏，其实也是含有弱效激素的。但是一般来讲的话，我觉得最后这个炎症过以后啊，出现色素沉着有两种原因，一种是因为咱们确实用激素药膏了，而且用的时间比较长，所以出现一个色素沉着，还有一部分患者没用激素也是色沉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皮肤本身在炎症过后就是可以出现色素沉着的。我们专门有这么一个诊断叫炎症后的色素沉着。有的患者这个皮炎特别重的时候退了以后，那色素沉着感觉就跟长了一块黑斑似的啊，所以这种情况咱们得区别对待。如果确实是使用激素药膏引起的，那咱们停用药膏，过一段时间不再坚持用了，慢慢都会淡下去。 嗯， 如果是一个炎症后的色素沉着，咱们也不用太担心，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慢慢会退下去。咱们这个时候适量的防晒，多吃一些维 C 含量多的蔬菜水果，对于这种色斑的消退都会有一个比较好的效果。 嗯， 啊，然后另外刚才他还问这个药膏哈， 对、 啊、 就是 药膏 抹 多少合适。如果说一般建议的话，夏天抹药膏薄薄涂一层就行了，因为药膏的发挥效力不在于它的厚还是薄涂，大部分是因为咱们的药物涂抹到这个皮肤上以后它能够透皮吸收，吸收进去的量才是真正起作用的量。而咱们的皮肤其实它是一个砖墙的结构，它不会说你抹上去多少它都照单全收了，它可能能吸收的就那一部分，所以薄薄涂一层、基本上就可以达到它的药量了。 哎，那个涂的方式应该是怎么样？有的人不光、就是比如说一个小包吧，不光把那小包涂了、小包周围恨不得一元硬币大小全都给它抹一遍、还有的人呢点点点点点就在小包上点，哪种比较合适一些？ 大部分情况下我们觉得涂在这个包上就可以了，但是 不用波及周围太大。 对对对，但是对于有一些脚气的患者、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足癣，我们会建议患者抹的时候面积稍微大一些，除了足癣之外一些骨癣、体癣这一类的跟真菌感染有关系的，我们会建议他抹的大一圈。因为那个真菌啊往往在我们那个皮疹的边缘的地方比较活跃，那个边缘的地方往往是真菌最多的地方、那如果我要抹的刚刚好，有的患者可能抹的刚刚好，那真菌还没有完全被覆盖掉、那可能将来会引起复发或者治得比较长。所以一般真菌的患者就是咱们记得什么骨癣、体癣、然后足癣，咱们抹的面积稍微大一些，把周围盖一盖，剩下的那些建议还是就抹皮疹的大小就好了。 好的，快问快答。小胖子的包子他问，皮炎湿疹会传染吗？

点甜甜，让你今夜很好眠。我的小鬼小鬼，逗逗你的笑脸，让你喜欢整个明天。哗啦啦啦啦啦，我的宝贝，这个时候有个人陪。哎呀呀呀呀呀，我的宝贝，让你知道你最美。哗啦啦啦啦啦。